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咱们用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谈了谈这个名贵的中药金蝉花啊。确实金蝉花呢，听你讲它是入肾经的，而且对于肾的调节作用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具体到金蝉花对肾是怎么进行调节的呢？ 我们说到这个金蝉花啊，很多人比较陌生，过去听的不太多。 嗯， 其实呢，这个金蝉花呢，现在在这个作为新食品原料、保健品和药品的这个开发应用中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这个蝉花它属于这个药食兼用的这个真菌，具有比较高的这个营养价值和特定的功效。你比如说在蝉花这个营养学这个价值研究里面呢，哎，蝉花它这个营养物质就含量比较丰富。你像它含有这个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哎、脂肪酸、多种维生素，还有这个微量这个元素。所以它这个说到这个生物活性物质呢，你包括这个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醇类、自存类，还有这个有机酸类等等啊，它都是含量比较这个丰富的。我们说今天不管是作为药理研究还是作为临床治疗啊，我们在微观世界里面，那我们就主要是这个细胞学和分子学。那这个细胞学呢，它主要是指这个细胞因子之间如何调节的这个平衡，以后我们才能说有一个好的这个内环境。你像这个炎症，我们说的炎症因子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细胞分泌的这个物质，哎，肽类啊、蛋白质类啊，这个影响相互这个功能。所以对这一块这个研究呢，虽然就是说还没有一个明细的这个结论，可是它在这个实际应用中很多这个作用啊和功效啊，它都显现出来了。你举例说明，你像蝉花它就比较明显的改善肾功能这个作用。蝉花现在在一些临床这个不管是中医这个医生啊，还是一些西医的这个医生啊，他在治疗肾病这个临床应用这个研究方面呢，都有比较好的这个成果。你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这个陈一平教授以及他领导这个研究团队进行这个多年基础研究和临床总结呢，就是说你像上世纪90年代蝉花呢，它作为冬虫夏草的这个替代品，哎，就进入了这个陈一平教授这个视野，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以及其他多种肾病这个研究和这个基础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就表明呢，蝉花这个复方和单方啊，它都有比较好的这个作用。在基础实验研究方面呢，你看它从这个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细胞生物学以及动物模型等各方面，对蝉花防治慢性肾病就进行了研究。通过系列实验证实呢，你看在动物实验方面啊，就发现蝉花在改善肾衰的这个大鼠这个肾功能，缓释这个肾纤维化进程这些方面呢这个作用。 初步呢确定了缠花的有效部位和这个组分，揭示了缠花它能够延缓肾脏纤维化这个进展这个作用机理，这是与这个减少肾组织内细胞外基质这个成分堆积这个有关。在临床研究这一块呢，详细的阐明了缠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这些方面的临床应用，并证明了缠花它具有这个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这个水平，同时呢能提高就说内生这个肌酐清除率，升高这个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早中期这个肾功能衰竭这个作用呢是比较确切的。具体一案例说明了缠花这个在防治慢性这个间质性肾炎、心源体肾炎、慢性这个肾盂肾炎，还有免疫性这个 IgA 肾病、局灶性阶段性肾小球硬化、糖尿病肾病，包括尿路结石、抗心磷脂这个抗体综合征以及这个肝燥综合征这些方面啊，作用呢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嗯， 当然科学呢永远听起来是比较这个枯燥的，但是我们要进行这个养生保健呢一定要给大家寻求大量的这个临床证据。你说它好为什么好，证明是什么，这是我一般就是指导这个不管是这个听众也罢，还是慢性病人群也罢，还是养生人群也罢，一定要寻求大量的详实的可靠的这个临床证据。就是说你说这话说这个作用必须得有依据。刚才呢我就阐释了这个缠花的这个有效的这个生物活性这些成分，以及它在肾方面的作用依据，还有它的这个营养这个价值。那你这个我们都知道肾脏呢在中医里边呢它也是先天之本，我们就说你这个本失去了，那肯定这个很多问题就会出现，包括在现代医学研究里面，肾脏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代谢器官，而我们今天又有很多这个代谢性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看我们肾气虚了以后呢，我们什么尿频、尿急、尿滴力、尿不出，过去好像仅仅说因为这是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你这个肾气虚了以后，因为我们说从这个膀胱这个生理结构来说，它的弹性减弱了以后，其实很多女性啊，这个年龄大了以后，也是夜尿挺多的，有时候晚上也是要去两次、三次，影响这个睡眠。这我在平时咨询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给我们反馈。你看我说这个中医里面肾与膀胱呢它通过这个经脉呢互为略俗，构成了这个表里关系。膀胱这个储尿和排尿的这些功能呢，我们说它依赖于肾的这个气化。如果这个肾气充足，固摄有权，包括膀胱这个开合有度，这样呢就维持这个尿液这个正常代谢啊。在病理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肾气不足了，气化失常，固摄无权，那么这个膀胱这个开合呢就失度，这样呢就会出现什么小便不利，或者小便失禁，有些人呢什么遗尿、尿频等等这些病症就会出现。你像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小便失禁呀、多尿呀，这都是这个肾气这个衰弱这个表现。 嗯， 那你这个中医讲的是肾气肾精不足，其实那说白了，你无非拿现代医学来说，你要么就是器质性改变，要么你就是功能性减退，是吧？那我们说这个缠花它在现代这个药理学研究里边，它也有大量详实的临床证据证明它对肾脏这个功能，就像我刚才说这个陈一平教授研究这些成果，它对这个肾脏呢作用是比较明确的。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补益了肾气， 提高了这个肾功能，那当然你相关和这个肾脏功能有关的，不管是代谢、电解质调节，还是血压的这个调节，还是这个尿液的这个代谢，诶，它都会相关的问题都会得到改善。 嗯，确实像您说的，如果男性出现了这个尿急啊、尿频啊、尿滴沥啊等等这样的现象，往往从医学上是从他的前列腺的治疗入手。那刚才您提到，其实女性往往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归根到底实际上是肾出现了问题啊，比如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是肾气不足啊，造成的。因此呢，我们要从补肾入手。那恰恰呢，金蝉花它是走肾经的， 对 啊，它对于补肾啊、改善肾的状况、改善膀胱的功能是有一定作用的。确实，现在中医中药啊，在世界医学文化领域呢，是越来越受到瞩目了。 这个呀，其实我们现在要重视起来。 对， 你看我上次看了一个文献，现在你看在全世界啊， 嗯，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这个中药的这个销售市场份额。你知道不是咱们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占的份额最多吗？ 嗯， 日本。 日本， 哎，它占了多少？全世界中药销售的95%的这个中药，让日本人给抢走了。嗯、 而且前些时候，在美国也有一瓶，中国的那种糖浆。一瓶难求这样的一种现象啊， 就是也是中药的， 也是中药的、 啊、 所以就说明呢，这个中医中药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得到重视，因为什么呢？还是它的效果。所以金蝉花哈、啊，它也可以叫做蝉花虫草，对于肾的改善作用呢是有目共睹的。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为大家呢推荐，就是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这本应该说是医学文献性的书籍了，非常厚啊。 对， 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从它这个开采，它、的根茎叶。以及这个金蝉花这个产业化， 嗯， 它的这个生物活性，它的药用价值，还有这个过去古代这个医籍这个记载，以及它的保健作用、用法、用量，这本文献性这个书都有指点。 嗯，如果大家呢想浏览的话，可以呢事先预约啊来翻阅。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免费索取，就是《受益者实录：金蝉花》这么一本书啊，大家也可以从中呢了解一些具体的实际的实例啊。他采用了金蝉花这种方式，使他的身体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当然还有《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个养生级的小册子，都可以免费索取，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说到金蝉花为大家带来的这种健康的益处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最近也是非常的热闹，一位王老先生夫妇给我们写来了微信哈，他们是这么说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老两口的体质呢变弱了，加上老年人以前呢是饱经风霜，积劳成疾，不同程度上啊患上了一种或者几种的慢性病，那么应该说这些病呢给他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带来了特别大的痛苦，尤其有一个特别难以启齿的问题，就是老两口都有尿频尿急这样的慢性病啊。说夏天还好，一到冬天啊真的就麻烦了，冬天的温度非常低，寒气逼人，然后尿急尿频的现象又特别的严重，想睡一个整觉都睡不了，一天到晚都是迷迷瞪瞪的哈，身体是特别的虚弱，有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方去，太远的地方他们都不敢去，因为你要坐公交车的话你不能够半途下车呀，或者中间啊突然有尿意的话就没法办，所以呢他们是非常的这个痛苦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了尿频尿急这样的现象，实在没办法出去的时候，老两口儿女说带上尿不湿吧。所以 这个啊、这个就是说这个 这老两口 女的也是 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后来他们在这个当中啊也是服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和保健品，但是效果呢都并不是特别好，后来突然发现了金蝉花这个名贵的中药哈，通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啊，他说他跟老伴的这个尿急尿频这样的现象明显有了好转了，说原来呢夜里是三四次四五次根本就睡不好觉，那现在呢有的时候就一两次两三次，说真的是效果不错，而且呢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了，比如有些远处啊到公园去玩一玩啊，跟老伙伴去跳跳舞等等，也不会说赶快去找厕所呀等等那么尴尬的局面呢产生了。另外他还提到他们的老母亲啊今年已经90多岁了，身体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啊，经常呢是这个四肢无力啊，没有食欲啊，不想吃东西哈、啊、然后身体也是非常的虚弱，原来有一段时间都卧床了，后来也是通过他们俩的实践觉得吃这个金蝉花非常好，也介绍老母亲来吃，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啊，老母亲她的精神面貌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啊，而且呢说每天呢也坚持出去遛遛弯啊，甚至有的时候跟着音乐也蹦一蹦哈，说真的是特别的这个高兴。于是他们还写来了一首小诗啊来赞美。他们说蝉花是个宝，补肾有奇效，缓解尿频急，吃了全叫好。服了一阵后定能有回报，感触特别多，不必多唠叨。啊，真的是从这些话语当中我们也感觉到他们的这种真诚的感谢，其实我们也是对于他们的这种身体的改善由衷的高兴哈、啊。 是我们讲这个你看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人老了以后你即使没有这个疾病，那我们说先天之气肾气它也会虚弱， 嗯， 你看在中医里面就没有说什么前列腺这个器官， 嗯，它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这个说法、嗯，包括说肾气虚也没有说仅仅是说仅限于这个男性，那女性也会出现肾气虚。那你像刚才说的这个案例，一个就是他，所以我们说这个肾气这个固摄作用不足。固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拿我的理解，就是今天什么膀胱的括约肌， 嗯， 膀胱这个弹性，还有我们尿路这个感受器，这些功能都下降，这都可以说明它是肾气虚。什么是气虚嘛？就是功能减退，就是肾气虚。 嗯， 所以你看这个，虽然小便是个好像不是个大事儿，可是如果这出问题，你看夜间，对我们这个起夜多影响睡眠。你要外出的话，你半天找不着公厕的话，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就像刚才这个，哎，要是一失禁，还带着这个尿不湿， 嗯， 这个都是非常麻烦的。那现在对于我们中药来说呢，它是就是讲的用中医这个理法方药， 那如何这个固这个肾气，就可以像对这个尿急啊、尿频啊，包括这个尿失禁啊这些问题，哎，能发挥一定这个保健作用。这个临床研究它也有这个证实，就是你像这个作为中药啊，它这个禅花，性味甘寒，这个甘呢，它能入脾益气，这个寒呢，气寒呢，它能入肾养液，所以呢，它能这个益气养阴，补脾益肾，强体健身，从而呢，具有这个护脾之生清浊之机，助这个肾之封藏气化之能。那么对你说，我们现代人说的是什么尿路感染、什么痛风性这个肾病、药物性这个肾损害等等导致的这个肾小管这个间质这些问题，都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作用啊。当然你说就这一味长花就有那么好吗？但是你看从现在研究，它不是有那么多生物活性这个成分嘛，所以我们说它虽然是一味这个中药长花，但它是一个天然的大复方。我就举个例子，我说从现代和药理这个研究，它这个大复方作用，你比如说它这里面禅花里面含有这个腺苷，那么腺苷呢，它就能改善我们心脑血液循环，防止心律失常，抑制神经递质这个释放和调节内分泌这个作用。那这个你像它这个多糖呢，它也具有这个固本培元、扶正祛邪这个作用。那拿现在药理研究呢，就是调节免疫，延缓这个衰老、抗疲劳，包括调节这个脂代谢、糖代谢等等，这些这个作用。 其实说到金蝉花，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到这个药店去买点金蝉花，然后自己呢泡水喝啊，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吃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哈。 它是一种这个菌类，菌类以后，现在这个产业化的东西呢，它是要把这个发酵，发酵以后，它也是虫草类的一种。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去拿用这个中药就能达到那样的作用。 它有一个特殊的科学的工艺。 要有加工。 对。所以这些方面大家有问题啊，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实施。那实际上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啊，甚至呢是这种尿滴沥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实际上都跟这个肾气不足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也不妨呢采取呢这种方式来进行改善。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8886-4417 8886-4417。 那个大家想进一步学习的啊，因为我们听众你看有很多这个大学教授，包括也有一些医务工作者，还有一些这个过去的搞文学的这些爱学习的人，可以去查阅一本由这个陈竹安、李增志、陈一平教授编著的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这里边呢阐释的比较这个详实，大家可以进一步这个学习。 对。好的，那么确实呢最后我们用王老先生他写来的微信做结尾啊，他就说如果呢您有条件的话呢，就来服用一下这个金蝉花，它能够增强体质，改善目前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况，免除儿女的担忧，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